专辑有这么精彩的标题，而从来不缺好词的林夕更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奉献了一大堆的佳词好句。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什么是真正的巨星呢？除了他自己在专业上面的成绩之外，也许还跟他的个人魅力有关。而接下来这一位也一度被人认为最接近巨星。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这首歌是许美静当年最当红的时代带来的《都市夜归人》。许美静一直被认为跟王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无论是他们的造型，还是他们的声线，亦或是他们骨子里面比较冷淡的地方， 另外，他们两个人都是对于情感非常执着和热烈的女人。不同的是，王菲在每一次投入恋爱的时候都那么大胆而率性，而许美静就偏执于一段感情，最终也受到了这段感情的深深伤害和桎梏。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啊，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呢，我们听到了王菲，听到了许美静以及张惠妹，接下来我们要听齐秦了。这首歌原本是王杰的经典之作，但是在齐秦这里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翻唱版本。王杰的那个版本当然更伤痛，或者更具有浪子的不顾一切的那种深刻的颓丧的气息，可是齐秦的这个版本因为是简单的吉他配器，于是越发显得清淡或者寂寥一些。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我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我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果说脱离了偶像帽子的王力宏后来成功的转型成了一个创作实力歌手的话，那么陈晓东的星途就似乎有一点半途而废了。最近几年虽然他也在表演上面尝试做一些努力，但是我们似乎也很少看到他非常有力度的作品。说到陈晓东呢，其实他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是情敌，他就是谢霆锋。谢霆锋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叛逆的，也许他不希望靠已经在香港娱乐圈曾经是巨星的父亲，更不希望别人说他徒有一张偶像的脸，所以在谢霆锋十几岁二十岁的那些年，他会常常在演唱会上脱掉上衣愤怒地砸碎吉他，那些都是青春的叛逆。现在的谢霆锋也已经超过30岁，不但结婚生子而且又离婚，我们又怎么能够不感慨人生呢？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我们这里还有鱼。 我以为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西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鱼，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它就在周围绕，直到老。我知道这些日子你要承担多少哀伤，才可以面对破碎的梦想。我相信那么多的关心总会带来希望，

在面对人生当中的种种遗憾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有缘无分，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叫做可惜不是你。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打算跟你听一首翻唱的歌，这首歌的原唱是许美静，她把它唱得如泣如诉，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陈洁仪在离开华语歌坛7年之后重新来翻唱，所以你会从这首歌里面听到那种哀伤但是又迷人的气息，这种轻巧的淡淡的遗憾的态度是只有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够拥有的吧。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校庆唱杯要花钱，同学聚会要花钱，请客吃饭还要花钱，春节变大节。 快快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参加开车赚钱活动，海量福利赚回来。详询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